真相，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一提起相声报菜名，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丰盛的南北全席呀，还有表演者那极见功力的大段的贯口表演。很多的相声名家呢都表演过这段相声，比如我们常听到的李伯祥、杜国志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一段与众不同的报菜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刚才呢我跟您卖了个小小的关子，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报菜名，它的版本呢是马志明表演的。在马志明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因为父亲的一件小事而对报菜名印象深刻。 过去华声电台，这是我亲自看见的，他坐三轮，我蹲在簸箕里头，天天十点半就直播，电台直播，直播有广告什么的，跟张庆森俩人说一段相声。可是一进这个电台呢，台长呢就说了，哎，老马，那我有个朋友，我这朋友就喜欢这个报菜名，要这个菜名这菜单子，你什么时候给来一份，你给写一份。那个年头老头忙啊，他得这儿演完那儿演，那哪有功夫写，那多少要越快越好，越快越好。那哎呀，我这今儿一天还我这儿完了还得赶，要不你给我来张纸，来张纸，来管笔。那小播音室啊，当时我记得还挺多，有个十来平米，地下都是那个地毯，墙上好像也鼓鼓囊，就是怕他那个不隔音呢，怕他。我总在那地翻跟头玩，那天我坐那儿听着他跟张景森那说大上寿，来了伙计，来了，哪天上您那儿去了，正的。可是这手拿着笔在这桌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这段嘴没闲着，这报菜名写出来了。这半小时录完出来，台长给你。这一心二用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必须得那个段子都熟到不能再熟了。闭着眼都行，就跟我们团有一弹弦的似的，在团台上睡着觉。可是梅花调这过门啊，什么这一点不错，他 他得熟到一定程度，还得说他有天分，这手上写的跟嘴里的这两码事，这太不易了。 我们常听到的报菜名呢，都是以菜单子那一段的贯口为主，即便是有一些情节，也多是以玩笑为主，那最终的目的呢，还是要显示演员贯口的功力。而马志明改编表演的报菜名就有所不同了。首先单就菜单子这一大段贯口来说，他报出的菜名就比其他演员多了很多，而且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字字清晰，起伏跌宕。而他表演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辛辣地讽刺了自己所饰演的小人物所谓说大话使小钱儿、爱占便宜的毛病。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这一段报菜名。 老印象啊，我认为您这个人呢，可交交朋友交您这样的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您拿钱向来都不当钱啊， 是是是， 特别好面子， 对吗？ 你要对谁相好，你把心给他吃了，你不心疼？ 那当然了， 你要看谁不顺眼，你不理他。 对 啊， 您说的对， 您是能让钱吃亏，不让人吃亏， 对不对？ 最好面，我最喜欢这样人了。 嗯， 我最喜欢您这样。您呢，有时候也有脾气，有人就怪他啊，说话愣，嫌你脾气大。 这话倒是。 其实我认为这是您的优点。 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对呀。心里没有藏着掖着的，面上没戏法，底上藏不住，就是你。 哎，反正心直口快， 您是臭嘴不臭心。 哎， 您别看他嘴臭，心不臭，这就行了。他嘴臭没关系。 不是你才嘴臭呢，你这。 这不好话吗？有这句话没有？臭嘴不臭心。 对，臭嘴不臭心，您这臭嘴臭嘴没完没了了，合着这 怎么 了？这不臭心，大伙儿都没记住，合着。拿这个喝纸人都不乐意，我告诉你们。 您这多心了，多心了。您这人说是快言快语。 哎，您怎么说直脾气直性子？ 我愿意交您这朋友。怎么样，我高攀了啊。啊，愿意交我这朋友吗？ 这有什么不愿意？ 讨厌我吗？讨厌吗？ 不，哪能那样。 是啊，完了，我高兴，我高兴，我请你。 嗯， 我请你，请你吃饭。吃饭是不是？说话。 刚见面您就请客了， 是不是？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最腻歪这个啊。我这人就冲开宽。我说的话了，谁要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别扭。说是不是？ 您要这样 吃吃吃，真吃 啊？ 哪儿吃？ 哪儿吃？这不听您的吗？ 别听我的，别听我，您出主意啊！您出主意，我随着。 嗯， 这叫客随主便。 哎， 敢这么说吧，您兜里啊一共带多少钱，咱别花亏了。咱得量入为出啊！你孩子大人也不容易，你挣两钱，你慢慢花。 您等等。咱俩谁请谁呀、 啊？谁请谁都行啊！ 哎，咱什么叫都行啊？ 咱这交情可不是。 您不说您请我吗？ 啊，是我请你 啊！ 我请你。 您请我，您干嘛问我带多少钱呢？ 是我说呀，您兜里有多少钱就甭动了。 那您就甭管了。 哎，我请客当然是我花钱了。 嗯， 反正记着我的钱花。万一要是菜要的多呢，差多差少的，您得添点。 对 不 对？这倒行。 啊，花我的， 您带多少钱呢？ 三毛多钱吧。你不三毛二，不三毛三，还有钢板了。我数数，我得穿着对。 您别数了啊！三毛多钱，您还请客呀、 啊？ 买馄饨也不够。 模样咱这模样，一提钱，你跟人圆脸变长脸，值当的吗？就跟你开个玩笑。即使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您要不出主意，可听我的了。 那我可不听您的吗？ 上我家，上家。 家 啊？ 干嘛家吃啊？ 这是门得了。有这么句话，要饱家常饭。 哎，要暖粗布衣， 咱就粗布衣了。 哎，嗯，我吃粗布衣呀、啊。 不是，咱就 家常饭， 就家常饭了。 家常饭， 我得问问啊，你喝酒不喝？ 我还好喝了酒。 你还喝酒？干你们这工作喝酒， 行吗？没事， 好喝酒 不影响。 不过现在这好酒，茅台、西凤、汾酒不好买，是不是？啤酒吧又凉，啤酒你喝？ 我爱喝啤酒， 还喝啤酒 啊？ 啤酒，买啤酒，来的六瓶，来四，来两瓶啤酒吧，来两瓶啤酒啊， 就两瓶啤酒， 怎么着？替你喝呀，你剩下我喝呀，你剩不下算了，怎么样？来两瓶啤酒， 哎、就 少两瓶不少，我多给你弄点好菜， 那行， 来点酒菜， 哦、 咱们来个果仁怎么样？ 花生米 啊，炸着吃是炒着吃？ 您说， 那您随便吧。 打打点果实吧， 行， 打点果实。我是岳仁斋啊，给你弄点牛腱子， 下酒就好看了。 啊，怎么样？咱再来一个黄瓜拌粉汁儿。啊，黄瓜拌粉汁儿，凉丝丝儿，搁点芥末，这东西，又下酒，啊，多好啊！不过这月份，黄瓜反正够贵， 贵咱是不怕，我不在花钱，主要就是怕买不着。 这么着，要买得着咱就办，买不着就算了。 那不是买不着啊？ 买不着没关系啊，还有松花呢，大松花呀，来几个松花，切成片儿，搁点醋，来点姜末， 多好啊！ 啊，反正有的人就不爱吃，嫌这松花这东西它有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我还行， 不吃就算了。 哎，谁不吃啊？ 啊， 行，能吃。 酒菜你甭管了，我垫呗。 哦，行，您随便。 主食咱们是包饺子。 包饺子， 哎， 干嘛吃饺子呢？ 好吃不如饺子， 哎，舒服不如倒着。 煮得了饺子，您倒着吃， 哎，我弄一脖子醋合着，是吧？ 你怎么 吃？我就坐着吃。 咱们是羊肉白菜， 行啊， 行不行？ 行行行， 过来羊肉炒多白菜， 行行行， 吃十个煮十个， 这干嘛呢？ 你老吃了热的， 我就爱吃这烫嘴烫心的。 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原汤化原食。吃完饭沏壶燕茶，咱们小肚子上弦， 怎么讲？ 谈谈心， 还聊聊， 咱就包饺子了， 包饺子了， 别嫌简单。 那您别客气 啊，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明天上午9点钟，行吗？ 明天上午九点， 哎， 我哪儿等您？ 我来接你来，你就这儿等着， 我这儿等您。 哎， 那太好了， 您就这儿等着， 我这儿等您， 咱是不散不见。 哎，不见不散， 好的，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就这么办了， 我等您， 我走了。 哎，您慢走。 哎，您说您的。 看看吧，这是刚见面，请我吃饭。 哎，您先等我，我想起来，商量点事儿。您这个兜里有零钱没？零钱 干嘛？ 我得回家里坐车，给您预备菜。您这么些东西，我得回，赶紧回去。兜里没带零钱，要你换我，你换我，换我点零，换10块钱钢板。哎，这换。 我没事出来带10块钱钢板出来是吗？ 我就换我点零的，我好坐车呀。 您不就回家坐车吗？ 啊？怎么了？ 坐车呀？ 谁的？ 我的。 你的你拿出来干嘛？ 您不换零钱吗？这还换什么呢？现成的。 这没请您吃饭，先拿零钱合适吗？ 这有什么客气的呢？您这。 那就慢 了，哎， 当然咱往后是越走越近乎， 就是呢， 别说这点再多来过得着， 那当然了。 您这是多少钱呢？ 2块， 我来1块的， 别动了，好吗？没请我吃饭先对我1块钱走啊？得了您，好，回见吧。 有你这样的吗？有你这样的吗？啊，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钱了吗？说话，我找你要钱了吗？这不都看见了吗？我们有钱跟你换零的，你不换的，拿住2块钱非要给，这一接着又来这套。刚大伙这脸往哪放啊？啊，叫我栽跟头，你怎么着？搁你呀，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您就跟别人就不斗啊？ 您这是玩笑 啊？ 我顺了，我想你也不是这人呢，天顺这人呢，我太了解了。仗义疏财，挥金如土，拿钱不当钱， 啊， 对不对？ 是， 甭说咱这交情，我还请你吃饭呢。你看谁有困难，你能不管吗？ 那当然，哪能不管呢？ 真格的，今儿我走这儿，要了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块钱，你给不给？ 给呀！ 你心疼不心疼？ 不心疼啊！ 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 这钱呢？ 拿走。 谢谢。 别动我的，稳住了要。人家心眼还真不少。行行， 不是没钱，我怎么走？ 您自个儿溜达回去。 溜达太累， 累得很跑。 跑不动了， 那爱怎么走怎么走， 咱就包饺子， 包饺子， 您慢走。 哎，走，哎，这是刚见面，请我吃包饺子，包饺子行啊？你像这天也凉，弄点热饺子。 谢老师，谢老师，要不咱甭吃包饺子了？ 这2块钱没拿走，这是， 这叫什么话？ 嗯， 是我请你吃饭花的多呀，是这2块钱吃的多呀？包饺子它太费事。 您不包省事， 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你是这没法聊天了，是省事的吗？ 省事的吃什么呀？ 干饭穿丸子， 怎么样？丸子汤 啊？ 做鸭饭了吗？做鸭饭了，这是完汤了，完汤了。稻米饭啊，好稻米，高压锅一焖喷香，大袋的羊肉丸做够也就香油，一饺子不省钱。怎么样？酸丸子是不是？ 酸丸子行 啊， 行， 干 碗 酸丸子， 行，酸丸子， 干碗丸子汤，这个啤酒我看就算了，是不是？ 怎么啤酒也不喝了？ 你想这道理啊，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就逛的， 是不是？ 你要愿意喝，咱喝白的， 白酒行啊，有 白酒，家里有现成的， 嗯， 人买都甭买， 客气，哪喝了这么多呀？ 不是一整瓶， 多少啊？ 也就是这么一块吧， 就剩底儿了，好像。 怎么 着？人都不够喝的， 不够喝没关系，兑水啊 啊！ 要喝热酒，兑点开的。 哎，行了， 我喝凉酒，兑凉白开，这玩意儿出数。 甭兑水了，我就这点吧。 对， 好，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酒少，这个菜也别弄那么些了， 菜也不准备。 一口酒，你剩点的菜谁打算呀？对不对？咱就是果仁得了，怎么样？白酒果仁， 就甭果仁就酒， 行吗？ 就一样了， 我碗汤啊，热热乎乎， 行 行， 就果仁。 然而您不准去吗？ 我准去、啊。 这么着吧， 嗯， 然而您倒下呀，您买， 哎， 嗯，您买四斤果仁，您带着我就省事了，怎么样？ 我买四斤果仁，完事你再卖去，是吧？ 不是卖果仁， 喝酒用四斤果仁啊？ 你嫌多少买，来三斤半去。 这一斤我都不买，看见吗？酒我不喝了，果仁我也不买， 那最好。 哎， 咱就是干饭掺丸子， 丸子汤， 行吗？ 行了，行。 干饭掺丸子，我是不是坐车走了？ 哎，溜达着， 溜达着，溜达着。我说谢老师，要不咱甭吃干饭掺丸子了。 我这掺丸子又怎么了？ 干饭掺丸子这东西真不瓷实。 什么瓷实啊？ 石头子儿倒瓷实。 嗯， 你嚼不动是吧？ 这废话，这都是。 不是干饭掺丸子呀，这叫汤泡饭水花花，吃完了一会儿就饿，不解饱。 那您说吃什么吧？ 吃解馋的。 什么呀？ 炖肉烙饼，怎么样？ 炖肉 啊， 这可抢口啊！ 啊， 去炖肉去。 行行行，来的五斤牛肉， 哇， 五斤羊肉， 啊、 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味儿。吃完了喝点咖啡， 干嘛？ 去去油腻。 哎， 怎么样？ 行行行 啊， 行， 咱们就是这个了。 炖肉， 炖肉 啊， 黄焖栗子鸡、 嗯， 也就是请你，你是我们家的贵客。要不我们家那母鸡我舍不得宰，我们家那老母鸡这么大个，又肥又大，也就你去把它宰喽，给你吃。当然这鸡是老一点，老点没关系，微火耗它一宿也能熟。 老点哎，您这老母鸡养几年了？ 几年了，反正据我姥姥说呀，你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哇、哦， 要论起来呀、啊，我得管他叫姨。 姨， 冲我请你客啊！完了，我把这亲戚不要了，我舍了他，我吃了他。 您留着这亲戚， 好嘛， 我不吃这个了，光炖肉就行。这亲戚您得留着， 炖肉烙饼 就炖肉， 炖肉烙饼是不是我得坐车走？ 跟着您呢，您甭惦记车钱，您走， 走， 您走。哎呀，这个改炖肉。炖肉什么都行。 哎呀，我说谢老师，要不咱 甭吃炖肉了。我就知道这句话。这炖肉怎么了？ 这肉啊，它不烂。 哎，你不炖它烂不了。 不是你呀、啊，不懂。 嗯， 明儿早上现买肉吧。啊，这牛肉这得微火烤，到中午肉不熟，给您吃什么？你想想，干脆咱们吃窝头吧。 哎，什么您呢？ 窝头， 窝头。 哎， 好，推荐。 怎么？ 谢谢您。小时候吃窝头都吃伤了，您这还吃窝头、啊？ 吃窝头， 多新鲜呢！ 那你说说你窝头什么模样的？ 窝头还什么模样？ 嗯、 上面一件，底下一窟窿， 跟我那不一样啊！ 您那是 底下一件，上头一窟窿， 他给翻过搁着。 再说这面也不一样， 是吗？ 你那什么面？ 棒子面。 我这玉米面， 哎，这还是一样啊！ 哎，不光是玉米面， 还有什么面？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红糖、白糖、秋丝、红丝、杏仁、花籽仁、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子头、 哦， 大袋的鸡子都一发，英名叫窝头， 实际 福地大桃糕。你有这两个钱呢 啊， 你就没地儿买去。 那您说上哪儿 见过？ 哎，回来，回来， 你干嘛去？你拽我，大褂撕 了。我钱哪儿去了？ 哪有钱 啊？ 哪有钱？ 钱 我没看见。 我两块钱， 拿风瓜那边去了。 我那儿呢。 谁说的？ 我看你拿去， 拿出来。 你不拿我喊警察啊！ 那不是 别弄这， 懒猪皮瞪干嘛？跟你闹玩儿知道了吗？ 给你完了吗？ 我这人好诙谐， 闹着玩儿。一毛哎，回来回来， 我 这一毛的这是啊 啊， 那您来吧， 你甭对付，甭对付， 要我那个， 你把这 拿着给我， 拿着给我， 哎， 不 就这吗？知道的吗？ 干嘛呀？ 这是好饭抢来了，这是自个儿就拿。 这两天买窝头你就买不了 啊？谁买了 这么好的窝头？这窝头你甭说你吃，你听说过吗？ 您要说这还真是。 对着那几十年，他那点心他没 做 好。 这怎么回事？这个啊啊啊啊！ 手凉我挠挠 啊！那不就是上这儿打过手来？真行！我告诉你，干过这 事，干 过这 事， 两 块 钱至于吗？ 又 咱 就窝头了， 就窝头了。哎，窝头不干的好吗？ 小水粥喝不喝？ 行啊， 窝头小水粥 什么都行。 窝头小水粥，这车先您带。 您甭管， 哎、 您甭操这心 了。 窝头我什么我都吃 着。谢老师， 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煤油吧。 哎，我说你这人可太难伺候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吃我不吃是你不请啊，冲我身上了是吧？ 你真请啊、 嗯、 真请不能上家里，家里能做什么好吃的？ 哪吃啊？ 请你啊，天津饭店。 天津饭店？ 哎， 就您呐， 哎， 嗯， 天津饭店请你吃满汉全席全羊大菜。 行了，您甭请我吃，今儿当着各位说说请我吃什么菜，就算饶你了。 可以啊， 这怎么样？ 我请你吃蒸羊羔，你说这菜怎么样？ 哎，这怎么大？ 蒸羊羔 还有什么菜啊？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还真不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鸡，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着白菜，炸开二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十件，清蒸江瑶柱，是糖溜芡是米，还有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丝，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鸡汤， 是 多，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有南煎丸子、五锦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骨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块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桂林丝、桂粉带、油白八碎、三鲜一翅一鸡、煎汆火鲤鱼、板鸭腿子鸡、 完了， 烩肠、脊肚、烩盘脊、 盐 鸡 肘块、 锅烧猪蹄、拌羊肝、炖腰子、烧干鸡、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窝鸡、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盐芥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滑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鸡肉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红肉锅子、白肉锅子、十几锅子、米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嘿， 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爱吃也不吃。 怎么呢？ 我没钱， 白说。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改编并与谢天顺合作表演的相声《报菜名》。2007年马志明从艺50周年庆典晚会中，《报菜名》作为最后传底儿的节目，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 屈指一算，这满汉楼已经待了3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三两肉飞快，我已铺满一大盘呐。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问题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 保证砸了招牌，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 困难中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强于生命，专治我辈精英求精，若被庖丁无人可比。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喜欢相声的听众朋友恐怕没有不知道李金斗这个人的，这不仅是由于他那独树一帜的鼻子，更源于他那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和独具特色的舞台表演。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李金斗的一些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李金斗出身很苦啊，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爷爷和养母把他带大。说起学相声，用李金斗自己的话说，就是误入歧途。哎呦，还记得他考上相声学员班那年，老师赵振铎来到他家，当时赵振铎穿着料子衣服，戴着手表，还骑着荷兰进口的自行车。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自行车，李金斗心想，说相声能买得起这车，行，那我也学相声。于是为了一辆自行车，李金斗进了相声这一行，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误入歧途。 说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酒醉歌星》。 每逢节假日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什么爱好呢？ 喜欢喝两杯酒。 对， 喝酒是个好事。 哎， 但是我建议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喝多了。 哦， 喝多了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 对， 你看喝多了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都有什么表现呢？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不出事儿 啊，不捅娄子。 嘿嘿，稍微喝多点，睡醒了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 哎， 最近我有一个新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有一种人喝多了他爱唱。 爱唱？ 嗯， 都唱什么呀？ 什么都唱，流行歌曲， 嗯， 地方小调。这么跟您说吧，他比那歌唱家会的还多呢。 有这样的人吗？ 有，我们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 是啊， 逢酒必喝，沾酒必醉。看您这个酒瓶子，这舌头就开始不利了。 瞧这点德行，你能给瞧瞧吗？ 这酒是谁买的？ 我刚买的。 你买的 啊？ 好喝吗？ 还没喝呢，哪知道啊？ 那我替你尝尝。 他替我尝尝。 哎， 嚯，这牙比那扳子还厉害。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倒上了。怎么样？ 一杯，尝不出好坏来。 白喝了。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回怎么样？ 好酒， 好酒， 好酒！ 怎么样？ 再来一杯。 哎啊，这就三杯了。 你来点。 我现在不想喝了。 哎，你喝呀。 我不喝吗？ 这是美酒。 什么美酒啊？ 美酒飘香干这杯， 唱上了。 陈永泉，请你干这杯，请你干这杯。今天的酒啊，味儿真美，干完这杯，干这杯。 他没完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我一杯咱们你一杯，喝完了这杯酒啊，再喝这瓶敌敌畏 啊。他跑这自杀来了。行了行了，刘神喝醉了啊。 谁喝醉了？ 你 胡说。 嗯， 咱们再喝二十年，看看谁先醉。一碗对一碗，一杯对一杯，你一碗我一碗，看看谁先醉。今天怎么找不着我的嘴 啊？连嘴都找不着了。行了，别喝了，走吧啊。 嗯，我不喝了。 哎， 我走了。 走吧， 这瓶酒归我了。 哎，别别，给我留下吧啊。 再见。 哎，再见。 拜拜。 哟，什么味儿啊。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觉着马路楼房之荒唐。哇呜哇呜， 坏了，要吐。 不， 这不受罪吗？ 嗯， 少喝点好不好？喝。吐啊， 吐不出来了。 怎么？ 我一使劲全给咽回去。 呵，这味儿脏啊。哎，我说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谁说不管呢？ 管呢。 娘的眼泪好像那竹叶青 啊，这像话吗？ 点点洒在儿的口中。娘。 哎啊，你叫我什么呀？ 你当什么你？ 谁让你叫回来了？ 我都这样了，还拿我开心呢？ 喝了喝呢， 我死了都喝。 好，他这玩命呢。 娘啊，儿死后 他活不了了。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 啊，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常闻二锅头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去你的吧。 听完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酒醉歌星，我们接着来说李金斗的故事。说了他为了能买一辆自行车进了相声这一行，虽然呢他聪明过人，可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大舌头。不过自行车的诱惑力那是无限巨大呀，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站到河边喊嗓子练发音。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金斗不仅把大舌头的毛病改了，还练就了帅、卖、脆、快的特点。有人说李金斗博采各家艺术特长，集北京的清雅、天津的火爆、东北的粗犷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很有意思的相声《老鼠密语》。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谈不到有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您这是客气。 不是，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此乃老鼠也。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什么呀？ 地下侦探。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你要办点什么坏事，瞒不过这耗子。 你怎么知道的呢？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还得请您帮个忙。 我能帮什么忙啊？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这不行。 怎么？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好， 现在开始。 可以。好吗？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那我老伴儿呢？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我是寡妇。 对了， 那我丈夫呢？ 叫猫给吃了。 各位朋友您听啊，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儿，我是寡妇，看来往后有戏呀。 对，我们俩早晚凑一块儿去。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是我呀，光棍大哥。 哎，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哎呦，我说大妹子， 什么事儿啊？哥哥， 我真想你啊。 我也天天想你呀。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啊 都想不起来了 啊。你把我忘了。 看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对，我把这茬忘了。 光大哥， 哎，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呼你 啊？ 我怎么呼你啊？ 我腰里有 BB 机。 你都混上 BB 机了？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 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对，咱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哪点变了？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真是。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哦。 非要吃西餐。 吃西餐？吃什么呀？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啊。对，三明治肯德基。 哎， 这么说你吃过呀？ 哎，我还没尝过呢。 光棍大哥， 哎，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怎么了？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哦，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是啊， 啊， 哎呦，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了？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嗯，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是啊，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啊，那叫贞洁烈女。 那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 嗯，对，贞洁烈鼠。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闹什么呀？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干嘛呀？ 好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那哪儿找去呀？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可不是吗？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哦，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哦，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磨也好看不了啊。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怎么了？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是啊。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呢，都是假货。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就是， 嗯，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怎么见得呢？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我认为就不错。 怎么不错呀？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那可不是吗？ 活不了了。 当然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啊， 没事儿。 没事儿， 没事儿 哦。 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是啊， 嗯， 哎呦，那么好吃呢。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哦，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哎， 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哎呦，那你跟那范大烟瘾一样啊。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哎呀，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哎，等哎，你怎么知道的？ 哎，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哦，这母耗子是母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嗨，别提了。 怎么了？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哦，还害臊呢。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 嗯， 竟下了小耗子了。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哇，一共下了几窝呀？ 才下了7窝。 嚯，那得有多少啊？ 反正有100多个吧。 哎呦，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他有记号啊。 什么记号啊？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 哦，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呢，那都是。 是啊。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怎么绝育了？ 哎，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怎么办呢？ 用10片避孕药， 嗯， 和一把棒子面蒸了一个小窝头， 哦， 给猫蒸的猫食， 嗯，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是啊，这不麻烦吗？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 那哪受得了啊？ 我还能生吗？ 那还生什么了？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是啊， 4-5天呢， 我都起不来床了。 这招谁惹谁了？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真够缺德的。 他损不损？ 太损了。 谁说不是啊？ 这猫主是谁呀？ 陈永泉 啊。我多乐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怎么见得呀？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啊，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怎么了？ 竟是绝的。 有什么呀？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啊、 能砍、 啊、给猫砍晕了。 哦，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把猫弄下来了、 啊、 这不是作死吗？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他怎么说的？ 啊，猫，猫爷爷，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嗯、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 啊 就是别啊别啊别吃小耗子了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谁说不是啊？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啊喵、 哦、这是个懒猫。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哎，小五有绝的。 有什么绝的呀？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哎，小蜜？ 小蜜？ 什么叫小蜜呀、啊？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我不知道。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比女朋友要近。 哦，对象？ 又没对象那么好。 那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哎，什么叫猫腻呀、 啊？哎呦，这几个小蜜呀、啊，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怎么样？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哎，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改口了， 猫怎么说的？ 哎， 少吃点好不好？ 对，没事儿， 没事儿， 咱是一家人。 哦，一家人了。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哦，再吃呢？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老鼠爷爷， 我是你儿子。 这叫什么伴儿啊？ 哎，光棍大哥、嗯，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还真有两下子。 那当然了。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这都是跟人学的。 跟人学的，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谁呀？ 陈永泉呢？ 还是我呀？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老鼠密语》。按照相声界的辈分啊，陈永泉应当算是李金斗的师爷了。那么这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开始合作的呢？话说1978年，李金斗的搭档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他。经过慎重考虑，李金斗决定请当时同样是一个人的陈永泉为他捧哏。于是李金斗连续三次到陈永泉家登门拜访，在李金斗真诚邀请下，陈永泉终于同意。两人也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大家呢相互尊重，绝不因为辈分原因而影响对作品的探讨和争论。那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最后为大家送上杨成刚带来的《老鼠爱大米》。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